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净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甩绕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帮耳边，87.6。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金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柱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 有 乐七十二变， 好光子 白天晚上 想要之前 二变， 往来房 有你有我 该 用它， 街坊 最亲 近，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有我王大磊。 小李、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一所大学录取了一只鹅，听了这个事儿，街坊们纷纷议论起来。咱们听听去。 嘿， 什么嘿嘿？ 哎呦，当年你哎，你稍微努点力，你就成了。 什么事儿？ 那年考大学。你是要考哪儿？考清华还是考北大？没考上吧？ 是， 人家你换一办法就能考上了。 什么办法？ 你让一个动物考，动物考上之后呢，就把你能带进去了。 没听说你这个是不是异想天开？你最近受什么刺激了？ 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就有一只宠物鹅叫咕咕，这咕咕的主人呢要搬家，养了一年半了，这鹅没法养了。他为什么搬家？是因为这个人啊，马上上大学了。 哦， 怎么办？就像上海海事大学就询问能否收留自己家的英俊的这个大鹅，结果没想到上海海事大学回复了，说那行吧， 这个我这句话要落在文字上特别的难写，就行吧， 那是收吧。 不是，这是怎么写的书面上的？ 形容他们经过讨论啊，也有不同意收的，也有同意的，后来可以了。 你说王大磊，当年你说你要弄一只鹅考上清华考上北大，然后让鹅一申请，把你也给鹅进去，多好啊！ 关键人家这鹅还有录取通知书呢。你看这图，咕咕同学，祝贺你被我校录取为生态养殖学院。 不是，这个专业是专收动物的是吗？再者说，鹅看懂这录取通知书吗？ 不是， 哎呀，人看得懂就行吗？ 它主人能交流吧？它主人懂俄语。 你是不是嫉妒鹅呀？ 懂俄语就是鹅说的话， 不是俄罗斯那鹅，它是跟它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 小柱，我觉得你已经疯了。 你说的，你翻译一下你刚才说的这个。 就是回来。这是就说通知你，哎，我要走，咱你跟着我一块儿，咱俩都那儿瞧去。 哦，要说你好好学习呢。 哎，你真的， 我觉得你们俩 很幼稚。 你们俩更幼稚。 说人家呢， 看到他进大学了，很多街坊们都说，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我能代替这只鹅 去养殖专业啊。 这专业当然也不错了。 不是，你到底要表达什么意思？是不错呀，是不怎么样？ 不是，海事大学真有这个家禽养殖与研究的专业吗？我估计是为这个鹅特地搞校设置的。 对，就是为了，就是让它在那个校园里边肯定有一个湖，有一个人工水面，让小鹅在那儿 游着吧。 哎，我觉得这鹅肯定想去的是俄亥俄州。 鹅都害鹅了，那不行，竞争太激烈。 那是俄勒冈州 啊，俄勒冈就有鹅呀。 那为什么不去俄罗斯呢？ 说那俄罗斯面积太大，他得具体到一个地点。 现在王大磊，你幸亏你后来被另外一个大学录取了，要不然你的学历就没有鹅高。 没听说 哦，对，我老北京话那个鹅高鹅高的， 那叫鹅高鹅高的。没听拿人的学历跟鹅比的。 关键人家这个孩子写申请的时候，写这个留俄申请的时候啊， 留俄申请，我听他们别 人写的也好啊，是否能够收留我们家的英俊的大鹅。周飞说我们家有只狗也很英俊。 哎， 对，留下我们这英俊的大狗。 我觉得这学校为了这些人来上学还得弄一动物园。 不是弄动物园，我跟你说啊，现在的这个学校，你不是在国外那个有那个义工，那个学生就说，我到学校来，我就为照顾这只鹅，他在那儿下蛋，他就在旁边保护他。这是一种人性化的一种，就是 关怀， 无限的扩大。 这个鹅好像不在乎， 他就是把人性化无限的扩大，让大家都知道，要人与动物啊是共同啊。对， 海事大学嘛，你想，海事卫星知道吧？ 跟鹅有什么关系？ 都有水啊。 不是，你知不知道海事这俩字怎么解释？ 怎么解释啊？ 海事这海上的这些就是事物，对吧？ 啊，对呀、啊。 鹅，你明白什么意思吧？ 鹅，我当然知道了。 一种动物 啊。 行了，明白了。 我明白什么了？我明白。 很清楚了。你再讲的太细致，人家都烦了得。 你别讲不细致，这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不过这学校这种行为， 你喜欢吗？ 倒是很人性化，很感人， 是不是？ 嗯。 能推广吗？ 不能推广。这是带一鹅来行，这要带一蛇来怎么办？ 也有个英俊的大蛇， 加英俊就得是吧？ 我觉得你怎么看出这蛇英俊呢？ 哎呦，好，我是花蛇，绿地红花，这真吃蚂蚱， 真有毒啊！ 哎呦妈呀！ 后来呢，王大磊的同学，北师大中文系的一位好友，赋诗一首。 鹅， 赋文一首吧。 我以为鹅呢。 海大有鹅，其名为鲲。鲲之大，一锅炖不下。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大，需要两个烧烤架，一个秘制，一个麻辣。来瓶雪花，带你勇闯天涯。 这是食堂大师傅做的。 哎，再跟你们说鹦鹉的事儿。这个鹦鹉咱们以前也养过啊。 这个现在养鹦鹉啊是很多老年人特别喜欢的。 为什么呀？ 能说话，有的还能这个叫唤声音好听。 大磊，我记得你们家最喜欢虎皮了，虎皮花生、虎皮尖椒、虎皮鹦鹉，这仨虎皮 一顿吃不下，拉大七车虎皮。 养过鹦鹉吧？ 养过，养过。 哎，养过斑鸠吧？ 那后来之前养过。 养过 老家巧。 老家巧， 那叫老家贼，小家巧。 小话，我养的老家巧岁数是不是太大了？ 拄着棍儿飞。 总之养过， 是不是养过？ 我养不活呢，单说。 那分什么鸟？有的鸟确实没法养，这个老家贼就没法养。 对。 但鹦鹉养的不错啊。 是，这个鹦鹉你要好好教，能说好多话，尤其是聪明的。 你们家那鸟啊，它叫一休。他可是真不聪明， 也希望他什么都能解决。 爱学个什么呀？音效。 那这鸟都很厉害了，什么鸟能学音效啊？ 学个什么冲击钻？ 对，抽水马桶。 然后学钉钉子不行？ 学啊，钉钉子。 砸核桃。 锯木头。 哎呀，哎，我们家这鸟是不是能送杂技团了？ 送装修队了。 但是你们家那鸟啊，不会外语。 多信中国鸟，谁教的外语？ 就不如人家伦敦北部的爱德蒙顿。 对，人家鸟打一学话就会 英 文。 就是、 英语。 英国生英国长， 英国种英国捧。 哎， 你说这鹦鹉有脾气没有脾气？ 鹦鹉有脾气。 脾气大吗？ 那分什么鹦鹉？ 哦， 虎皮鹦鹉。 有的鹦鹉脾气大，有鹦鹉脾气不大，看你养的怎么样、 哦。有天生的个性是吧？ 对，鹦鹉那鸟厉害呢，有脑子。 嗯， 会嗑瓜子，会叼签儿。会开门、 反正就教什么就能学， 哎，就证明聪明， 学什么还挺快。 对， 有时候你妈都说了，这比大雷可学得快。 这东西就这样，甭管是孩子还是鸟，学好啊慢着呢，学坏这一出溜。 我们家人都拿人跟鸟比，我说半夜 有时候叫你叫宝贝儿，有时候叫他叫宝贝儿，有时候叫你倒霉孩子，有时候叫他倒霉孩子。 后来鸟也分不清自己是谁了吧？ 来，咱们还是说那个英国爱德蒙顿的鸟。 哦，没忘啊。 这只鹦鹉呢，从家里逃走了。 哟，因为什么？ 生气， 不高兴。 哎， 家里对它不好。 哎，就赌个气，可能就是拌拌嘴啊。 没听说。 鸟还拌嘴呢，鸟那嘴有的拌吗？ 有的拌，你比如说给那食，比如说给那瓜子皮了，是不是 不乐意了？ 给那饼干就是常年这六七年就吃一种饼干， 老动物饼干， 对， 老给大象，我想吃猴子， 石猴鹰啊， 石猴鹰是石猴的鹦鹉啊。 然后那个说来点碧尔布去，非得给喝矿泉水，就喝点碧尔的不行吗？ 这鸟还要成精， 赌气离家出走，在邻居家的屋顶待了三天三夜。 哇！ 啊，自己家的咱们看着心疼啊，就麻烦消防员吧。哎，这活消防员接吗？ 接，消防员， 消防员什么都接。 在国外的消防员是以消防为主，其他的有困难的事儿他们都管解决， 登梯爬高都管哈。 国外有一标语，满大街都写着"有困难找消防员"。 你去的是哪国？你能告诉我吗，王大雷？ 我这么琢磨， 土金针陀螺， 这跟陀螺有什么关系？ 就是很想抽你啊， 小花，你这个寓意太深刻了。 消防员呢就爬上梯子救这只鹦鹉，没想到鹦鹉一看消防员，眼也拧了， 眼都拧上了。 跟消防员对眼， 毛也炸了，讲了一句啊，那句子是粗话我就不说了，就是滚开的意思。消防员的脸都绿了。 哎，我没说他，他先说我。哎，好不 一天津消防员。 好不容易我爬上那梯子。 怎么又改成尾了？ 俩消防员 哪么错啊。完了，鹦鹉的主人呢在底下还支招呢，你得慢点说， 慢点说，我能听懂。 你先跟他说我 love you， 我 love you， 耐你，他就会回答你，我也耐你， 还是天津鸟。 后来呢，这鸟就飞到树上，这个消防员感到很好气，又很好笑。当然了，发现这个鹦鹉会说好几国外语之后呢，甚至呢，消防员还用了土耳其语和希腊语、英语让它平静下来。 后来鸟平静了吗？ 让蛇吃了？ 没有没有没有，后来鸟呢？在外面待了几天呢，气儿消了，后来又回到主人家跟主人团聚。 哎， 那消防员还在上站着呢吗？ 没有没有没有，消防员也下来了， 消防员回去生气去了。 对， 然后这个主人带着鸟给消防员道歉。 对， 鸟说别生气了啊，差不多得了。 我跟你说，这鹦鹉都比你会说的外国语言多，你想想你那英语水平吧。 嘿，但他没我方言会的多。我们拿方言当外语那么说。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南大新生分宿舍，按生活习惯，早起鸟和夜猫子互不干扰，街坊们怎么看这件事呢？咱们听听去。那你是夜猫子，你是早起鸟。 你 这说谁 呢？ 不是，我给你们分一下啊，你们俩不在一宿舍应该。 我们俩确实不在一宿舍。 哎呦，当年你们宿舍里怎么也有几个夜猫子吧？你不老跟我抱怨吗？ 正常啊， 说晚上叽叽咕咕， 晚上叽叽歪歪吧。 哎，叽叽歪歪这性质就不一样了啊。 这不是，我就说这意思，什么叫叽叽咕咕晚上变鸟了？ 就说的人 什么学英语的，那 晚上不睡早上不起， 对，又打牌的。 没有晚上学英语的。 谁说没有晚上学英语？ 晚上学英语绝没有在宿舍学。 绝对你们在宿舍学。 晚上学英语在宿舍都是疯狂英语。 平时给你们一个印象，没好好学习，到你们都睡着了，一点钟拿起小书本， 偷偷摸摸胖着他学习呢，是吧 ？A B C D E F G， 背什么？ 总有这些同学跟你说，咱们几个人还老上他们当。 人家学习呀，我跟你说，都在自习室。那儿安静，宿舍里确实不适合学习。宿舍里都是什么聊天啊、打游戏啊、打牌的居多。 男生宿舍我是没怎么去过。 女生宿舍什么样？你先跟我说说。 女生宿舍还是有半夜学习的。 半夜起来。 是这样的，有些人啊，他不习惯早睡。 哦。 他晚上的工作效率高，学习效率高。 有有有，这晚上这样的话，他不打扰别人吗？ 他把那个灯泡啊，糊上一黑纸套，然后呢，那个弄手电筒在被窝里头。 哦， 哎， 有的因为来自各地的学生，这大学综合性的嘛，有的学生就是已经习惯了晚上这个上晚自习上得很晚，有的学生呢善于每天早起，效率高， 早上起来为读读书锻锻炼， 哎， 晚上那位静悄悄的做做题。 对， 我觉得也可能是天然的习惯， 天然的， 就这个人 开了带，这人的特性， 对， 一种技能， 早起他就清醒，那个是晚睡。倾向 对 呀、 啊，没事，不，他主要是后天的习惯养成的。 王大磊，你是不是属于那种早睡晚起，完还不太清醒的那种学生？ 习惯不好， 而且上大学了没人管束你了。 您呢？ 自由一点。 所以你们认同南大的新生按照生活习惯分类的吗？分类不宿舍， 这怎么分呢？这种生活习惯 就按作息时间分呢， 就按答卷问你， 这爱不爱洗脚的分一屋， 这洗脚的卫生都得写， 他就按作息时间， 这不爱不爱啊、哦、不爱的不写，一年365天就能熏着你、 哎、我说不爱的一般2-3天洗一回啊，有什么可能性啊？ 那你那意思是不爱洗澡分一屋，这 互相熏。 哎呦， 你不说爱习惯分类吗？这屋子 还是早起晚睡来分习惯好 啊、哦，就是说早起的在一屋，晚睡在一屋。 对对对、嗯，你也别太细枝末节了，爱刷牙的一屋，不爱刷牙的一屋。 没听说爱刷牙，这位没事老掉牙刷的。 那爱打呼噜的一屋，不爱打呼噜的一屋。 好，听这屋震天响，嘡嘡嘡，那屋一点声没有。嗯， 就早起晚睡，简单点。 这行，这没问题。我觉得这样分有这样分的好处，但是呢，你光这样分不按这个学科分的，有时候聊不到一块去。 是。就是 适当的也按着专业分， 好啊、 总体感觉就是说生活习惯呀、卫生特点啊、学习特点啊，把这个归纳一下，然后让你们连上连上连上连上。 什么连上？把哪连上？ 你们特点，你们在一窝。 哦，哎，那这样挺好，大家伙儿呢兴趣相投，有的聊， 嗯， 而且呢互不干扰，我觉得挺好。 哎，这可以按照电脑做一表啊，自动筛查，这人工智能在里边琢磨。嗯、 人工智能是个人呐，琢磨。 嗯嗯，这是憋坏主意呢。 不是，就是智能化处理啊， 他运算，哦哦哦，转、 哎、琢磨。 哎，他跟他，他跟他，他跟他都安排好了之后， 我再这么着试试。 对，你别那么着试试了， 这人工智能啊，没有好心眼儿。 哎，试完之后一看，忘分男女生了。 哎呦， 没事，这都快着呢。电脑一个设置，人工智能啊。 这人工智能有多大的不乐意呀、啊？咬着后槽牙， 人工智能带着电锯， 哎， 智能啊，他不干别的，天天就琢磨着人，就调查完了，给你按元素一分。甚至有可能以后你消费的能力、态度、 对 洗衣服的频率、夜晚休息作息时间、早晨早起时间、 对打呼噜的高矮、 对爱吃牛羊肉吗、喝牛奶吗？ 没听说这么分， 乳糖不耐受， 这还是大学宿舍吗？ 这是化学实验室， 我学这像饲养动物。 你说要这样是不是能解决同学之间的那些矛盾了？ 那要分的细致，就按属性分，按血型分，按星座分。 哎，我还跟你说， 没不影响社交这些， 在一定程度上能解决， 是吧？ 对， 就再也不会说，比如小柱睡得晚，我起得早，我就骂 你。这性格太暴躁了， 咱俩也不能在一个宿舍， 不是 吗？ 能不能在？就算您在 网， 不能张嘴就骂街呀。你好歹也是个大学生，有点素质好不好？ 是过去因为这个生活习惯就打起来的都有啊。 哎、有对有，但是不能骂人家，这样你啪就直接抽他可以。 王大磊，教导主任叫你呢， 你 给他跟那个不洗脚的放一块。 嘿， 好家伙！ 但是我觉得光指这个分也不是一个终极解决方案。 但是我觉得已经很好的解决了很多问题了。 你是说让环境适应人，而不是让人去适应环境喽？ 这人啊，要适应一个大反差的环境，它会比较时间长，而且比较慢。你要变化没那么大呢，适应起来容易点。 那他们都是大学生，他们不得学一点什么人际交往、人情世故了呀？ 当然啊，上学时候除了宿舍还有班级呢，还有对门呢。 但他不住一宿舍呀，宿舍这个事儿啊，就是大家不光是学习，还得是在生活方面互相影响、互相适应。 咱们是要求啊， 光让环境适应咱们，咱们一点都不成长，不适应环境。 这个 回头 你别言语，你先让这话痨啊把这点东西都得倒出来，你懂吗？ 回头环境光成长，你不成长了是吧？ 这饼就飞在眼前，这能吃，那个饿了就不知道转一圈，是不是？你学傻了，说话一天到晚就是，小旭我够着了，岳父您请手，天天就这个了。 不是小花，你说那有点过了， 是吧？ 对呀，再说哪姑爷跟岳父在一个系啊？ 比方， 不是你说那非得把那个性格差距大的搁一块儿，那不得天天闹吗？你不会避免矛盾吗？ 那你还是同意这个的哈？ 我同意，我愿意这样。 你呢？ 我对这没所谓。 对，反正他也是挨揍那 一不是，他这个 就是没人这个矛盾吧，就没人揍他，有这矛盾有人揍他而已。 人家有矛盾揍我干嘛呀？ 跟你有矛盾、啊？ 照恨呗。你是愿意适应环境，还是希望有个环境创造好了适应你？ 把你扔进去，哎， 创造好的环境适应我去。 哎，你看他都愿意这样， 都愿意这么着。 对， 那我也愿意。 别，你呀、啊、去适应环境去。

缘分那就不是件神心的事儿，还好有我在那守着门。 上一秒红着脸在争吵，下一秒转身就能和好。不怕你哭，不怕你叫，因为你是我的骄傲。一双眼睛追着你乱跑，一颗心早已经。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十六合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 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月亮 七十二变， 往来房 有人有我该有他， 街坊 最亲近，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磊。 小品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大医院，多明哥哥，这是 我 啊，这是您哈 啊， 好，第三诊室 哦。哎，大夫， 我们 行了，行了，行了，你别乐了，你快出去吧，出去吧， 真是没有问题。 哎，这出去，出去， 谢谢您了，谢谢您了， 放心吧，放心吧， 这个饼就算好了， 这饼好了，去吃去吧。 哎呀，我谢谢您了，谢谢您，好好大夫啊，好大夫啊。 哎呦，快让我歇歇吧， 哦，没有病了。 好大夫，您确定他没病了吗？ 没事儿， 这科是不是没病？应该看内科。 不是，他呀，排出了一个吗？不是。 哦，排出来一个。 哎， 那您看我怎么样？ 多明哥哥，我说哥哥， 别那么客气，弟弟。 嘿，你这名字怎么那么别扭啊？ 您叫我多明就行。 哦。我说多明啊， 好大夫，这是患者的调查报告。 不是 哦， 大夫， 调查取证都做好了是吧？ 大夫， 你拿我当法医了是吧？这是体检报告啊。 你看我实习的有点，患者的血检报告。 好好看一下， 这几个数值太高了，有点。 哎呦， 这个数值又低的简直不堪入目。 不是，我问问，他是哪儿检的？ 就在咱们这个，化验室。 化验室，化验室。 啊，他说的是化验室，啊， 哦，吓我一跳，我说化验室还能检呢？ 化验室 啊， 就是扎血那地儿。 你们这不抽血扎血？ 扎一下， 往里吹呀、啊， 扎就。 哎呀，哟、哎！ 你放心，现在都不怎么疼了，小孩都 现在都不怎么疼了。 有人见你就晕， 个别人晕血。 对， 他这个先办住院吧。 啊。 那跟家属说一些，明确说吧。 大夫， 啊， 我父母岁数大，受不起这打击。 其实患者也有知情权，咱们不能瞒着。 您告诉我就行了。 哎，行，我告诉你没用啊。 啊，我没结婚呢。 你叫李四狗啊？ 我没有，我不叫多明哥哥。 还是的，我们说这是李四狗的化验报告啊，你跟这搅和什么呀？ 不是我呀， 啊， 不是我呀， 啊， 哎呦。我就觉得我没事儿， 这是你的报告。 我这怎么样？ 你看看， 我躺哪儿，大夫？我通知家属吗？哎，别，我父母啊，年纪大， 你看 受不起的打击，我 你别。你看你这血压， 你别让我看了， 比你身高高吧？ 哎呦， 你看你这血脂， 哎呦， 比你身高高吧？ 哎呦，大夫， 你看你这血糖， 大夫， 比你身高高吧？ 我得多高了？哎呦，那我还有希望吗？ 你呀、啊， 该锻炼得锻炼了、 哦、 全在你自己。 您说我该住院得住院了， 我祝愿你啊身体早日康复。 哎、 啊、 好， 迈开腿管住嘴啊。 哎，谢大夫，我迈腿去，谢大夫。 大夫，这个人是不是还有别的方面的毛病？ 那个他可能得归别的科了啊。 各地沟里健身房。 哎呦，我怎么觉得我进二龙路医院了？ 哎呦，哎，告诉我 呀， 哎， 多明儿， 哎， 咱俩别站这门口说话行不行？ 这屋不是健身房吗？ 谁瑜伽使这么大动静啊？ 看看看看看看， 哎呦， 这是， 哎 呀，哟，花花， 哟，歇劲了， 压着了，压着， 怎么了？磕着麻劲了？ 哎呀，歇劲了，歇劲了，哎呀呀呀， 歇劲了， 好家伙！ 歇劲儿， 怎么在这儿啊？ 我们 你怎么在这儿呢？ 锻炼来了，你怎么来了？ 啊、哦，我一直以来很爱健身啊。 哎，你 跑到这儿劈腿来了？ 别这么说，我想跟你说，我会给你生气的。 不是， 看这大哑铃没有？扔出去跟你说。 大哑铃也来了。 你说那叫邓亚萍，邓亚玲， 太可气了。 不是你这没跟谁啊？这是你 我健身，我就哎，别挡道啊！一会儿教练过来给我调整了。 快点。是得调整调整，该紧的螺丝得紧，该告油得告油。 你零件坏了， 我找了个私教。 你找了个司机好不好啊？ 啊， 私人教练。 你看，花花这劲儿明白了，那私教肯定长得高大上。 哎呀， 哎，就是不爱碰你们俩。 咦， 得了，就您 是八卦，瞧你眼神。 你那教练，我也瞧不上。你们咱各练各的，好不好？ 你们得远远，我们教练和我要私人的那个。锻炼调教。 门都密了，来来来。等等 教练，你在这儿呢啊！我是你，对，我不太会练这个啊、哎。 他练会不了， 这个也不会。 那你干嘛来了？ 我说盖总， 哎，大点声，让大家都听听。 盖总， 嘿，这会儿你家儿化韵了。 这个在这儿锻炼，得找那个教练，私人的那种，知道吧？ 嗯， 给你辅导，要不然白练啊。 我懂。 你懂 用你说呀，你都说晚了， 去吧去吧去吧， 嫌你真是的，你呀、啊， 我走 了去吧。哎，我那私教呢还不来呀、 啊？啊，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辛苦啊，辛苦。 看咱这教练多客气，您辛苦，您辛苦，您辛苦。 您是这个盖总，盖总是这么着，咱们今天呢要练习一些大运动量的一些项目了。您看看啊，这这么多小轮，这个嘎嘎嘎，这个史密斯架，这个呢，这个咚咚咚，这个卧推器，这个呢，这划船器，最后这个哑铃凳，您大概没摸过吧？我看您的眼神很真诚，摸过吗？ 我摸摸吧。 光摸是不行的。 我交钱。 这样，先试试身手吧。好吧，给您调一个中等的。我们检测一下皮下脂肪啊，您的这个含氧量啊等等，我们对综合的测试一下 啊、 哦、先体检好吧。 好，先体检。 我去哪儿挂号去？ 好，您总体的这个身体素质呢是差。测完了啊。 那您不至于这么大声说吧。 这样我们再测试一下您的肌肉里边 差 含的这个是各方面的东西啊。 肌肉里能含什么佐料？入不入味儿？ 您呢，这种涵养啊，这个肌肉的能量， 我的涵养，我其实我有涵养。您不用，您看您说的半天我都没急，我真的有涵养，要和别人早跟您分了 啊。上来吧。 我上哪儿呢？ 您举一下这中等重量我看看。 别上，盖总，别上，上去下不来了。大夫，不是那个教练。 三圈又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动动手腕，动动脚丫，勤做深呼吸，谁爷爷唱唱跳跳，我们不会老。 现在北京城啊，面积不大，出了城那就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代北京城大了去了。 你走丢了几回了？ 谁啊谁啊，我这是愿意走不同的路回家，看看新变化。 哎，又开始逗咳嗽了。小底英宁王大磊，还是这几位老街坊与您继续相约娱乐七十二变。 7.6，快乐大街98里。 爱称， 爱称， 怎么了？ 大雷，你都有什么爱称？ 没什么爱称。 谁说没有？胖墩儿，那是不是？ 肥仔， 哎，你别说大雷，人家说你呢。木棍儿， 瘦猴，还没说你呢。 欢迎话题，欢迎话题， 欢迎话题就说你。 豆芽儿， 干嘛？啊，不是。 他默认。 哎呦喂、 哎。哎，你们知道到晚上的时候咱们北京工体那边有一些特别棒的跑车吗？ 知道吧， 干嘛晚上，白天也有。 117路。 嗯， 哎， 跑车 是电车跑得也快着呢。 跑车开什么玩笑啊，没盖儿。 那不游泳池吗？ 可以掀盖儿。 哦， 那不高压锅吗？ 可以坐地上。 垃圾桶。 可以摁那个电钮。 电梯。 好， 你到底想说 俩座。 俩座，那就是那人力三轮。 话说北京工体呢，那天停了一辆特别牛的跑车，叫什么迈凯伦 MP4-12C。据说车主把车停在那儿了，自己就跟朋友喝咖啡去了。喝着喝着呢，隔着玻璃窗看到外边有一女孩，哎，围着这跑车转呐、摸呀、倚呀、靠啊、趴呀， 找什么东西呢吧？ 夫车的吧？ 什么？ 还是找车夫呢？ 夫车？ 没有没有，开始自拍。据车主形容啊，说。这顿狂拍就差没在车上打滚儿， 打滚儿他自己拍不了。 后来呢，这车主看了半天，实在说看不下去了。既然是姑娘这么爱拍车，也爱拍自己，干脆我把这车门打开，姑娘一个小时你随便拍行吗？这姑娘说行，咔嚓咔嚓咔嚓，弄了1000多张。 留个电话呀。 真的，换作是你们俩看到一辆你们心仪的跑车，你们会怎么样呢？ 走， 我换一个你心仪的姑娘，你怎么办？ 过去怎么也得跟他聊聊啊。 你会不会以自己的这个啊 什么呀 主持人的身份 啊 对他进行采访， 以此啊 留电话， 后来就啊 找个 CT， 找 CT 看看重不重啊，挨这顿打。 哎呦，这一天给我逛的累了，赶紧到幺分房吧，该休息了。 啊，这咱们团里的人都齐了。 啊，都好了，都好了，来来来来来、啊，大家分一下啊，来来来， 好好好 我念一下啊。 哎， 大家都还记得之前自己的编号吧？ 好。 哎，还有编号啊？ 啊，对对对，1、2、3、4、5，来1号跟14号。 哦。 每两个人一间房，两人一间房啊。 走了，走走走，拉小车走了走。 该回屋休息啊。 哎，这好玩吗？这我就在这边了不？ 哎， 哎。不是，这我的房间， 这也是我的房间呀、啊。 不是，阿姨，您是不是错了？ 没错呀，我就是这个呀。 不对，不对，不对，您看， 小伙子，你是不是拿到了 609啊？ 我也是609啊。 您这906吧？ 这没9层啊。 哎，我是导游。 啊？ 醒醒，导游。 胡导， 哎，怎么了？ 明天这还别回去睡着呢啊，这还有个事儿啊。 又什么事儿？都给你们分好房了，怎么？ 不是导游， 啊、 这609， 对， 我住 啊，你住啊， 还有我 啊，对，您住， 我们俩 啊，您俩 标间是套房、啊。 这孩子呀，虽然瘦点，但是还是多多少少看得出来。 阿姨，您让我 年轻的男性啊， 这阿姨跟我妈岁数差不多 哦， 不是 住在一块啊，互相有个照应。 这阿姨、 啊、 我是男的 啊，我知道。 这阿姨是位女性， 太正确了，住在一起互相有个照应。 我们素不相识、 啊， 我们住在一个房间里边。 怎么会素不相识呢？你们原先是素不相识，但现在一个团了，就已经相识了。我们经过 素不相识，懂什么意思吗？住宿在一个屋里边不相识的，这不行 啊。那好办，你们一会儿做个自我介绍啊。然后介绍一下彼此的这个生活习惯、生活环境、姓什么叫什么。 男女授受不亲， 你怎么这么能将就呢？ 哎呀，既然出来旅行了嘛，旅行就要将就。几位，这跟国内不能比，哎、是不是、啊？ 不是国内国外的问题、哎，这是男女的问题。男厕所、女厕所能随便建吗？ 那分什么情况下，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男女厕所是通用的，谁先进去就是什么厕所。 啊、 哎，这在需要的情况下，所以你们就得避避委屈，对吧？出来之后条件可能差了一点，但是不影响住宿。 您 这个岁数，您这个年纪，哎呀，你们就不用管我了。我这个条件我自己克服一下困难就可以了啊，不好意思啊。 不是，我那您先回来回来回来 啊， 导游啊，您不能 这 么解决问题是吧？ 啊，我怎么解决问题？ 我们这都是这个有家有业有。 那就好办了嘛，您丈夫也不怀疑您。小朋友，您这年纪、啊、 还小朋友呢，我都21了。 21，小伙子，没对象的吧？ 没了， 家里人也不会怀疑你吗？对不对？ 不是怀不怀疑，这怎么这跟名声有关系？ 对 呀、 啊， 名誉问题。 好好啊、我这大学还没毕业呢， 我这结了婚了呢，可是。 你放心，第一，这个出来玩不影响你大学毕业啊，个人操评上没有因为出去旅行而不给毕业的，您也放心。您丈夫不会因为您出来旅行而跟您离婚啊？ 不是， 您出来旅行， 关键是我俩住一屋。 这关键问题不就在于我吗？我要不说，大学也不知道你们俩住一屋；我要不提，您丈夫也不知道你们俩人住一屋吗？我也不认识您丈夫，我也不想挑拨您离婚，对不对？我干嘛要说呢？ 这我不舒服，小伙子也不舒服吧？ 不舒服啊？那您需要吃点什么药吗？ 心里不舒服。 那回我们就换房来着。我们不需要这些服务，我们需要自己能够正常的住在一个房间里边。 哎，没有关系，这你们住在一个屋子里一样可以很正常，除非你有什么想法， 不是 对吧？ 这很不方便。 您为什么不和这阿姨住在一个房间呢？ 哎，为什么你们俩不能住一块，我单间呢？ 那是不可以的啊，我们的房间有限。 这就是你们旅行社的问题了。你们为什么不能多开一个房啊？ 哎呀， 那我投诉你们， 就你可以投诉我啊。这个，但是你们参加这个团呢，毕竟是团费很低，所以呢，管吃管不了住，管住管不了吃，吃住要都要管呢，就要拼在一起住。所以嘛，你们这个年纪又差了这么大啊，您这个今年是 50？ 不像，不像。哎呀，您这个岁数，您看怎么像50？但实际是您有50了，对不对？ 啊、 小伙子今年是 21， 21，您听听，分明差了29岁呀。这个您这个年纪跟 行了，您别说了。天亮了， 天亮了，好了嘛，那不需要住宿了嘛。来，姐，把盆叫回来，咱们下一站。 下一站，咱俩还是一屋。 好，你就这个要求，好吧，还跟他们分的一屋啊。 国庆期间有这么一位啊，报名参加了旅游云南的一个低价团，这个团全程以购物为主，旅行社与游客所签订的合同沦为一纸空文，这先不说，最荒诞的是居然啊，单独一人参团的一位50岁的大姐和一20岁的大学生，男的啊，俩人被要求同住一个标间，哎，您说这多荒诞？您说呀？ 我说什么？我说呀？ 娱乐72变，三人就是一台戏。大家好，我是单田芳。 隔壁中学，好上课。同学们，来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一些与往常不同的事情啊？ 老师，门口看门大爷换人了。 不是，那个中午那个菜多了。 孩子们，不能老盯着这些浅显的东西，往深了去。 哦，老师，我知道了。 隔壁班转了一个新的女生， 是您烫头了。 哎呀，怎么老是停留在这些重要或不重要的事情上呢？ 老师洒香水了。 哎，这么着吧，老师给你们布置一个课间的任务啊。那么当课间铃响起的时候，大家呢下去玩。 这叫什么任务？ 下楼梯的时候注意一下楼梯，哎，靠着暖气的时候看看暖气片那边，哎，走在拐角的时候死胡同瞅瞅这拐弯边，窗台上、花坛底下， 老师，我知道了，有好多乱写乱画的小广告，然后贴在咱们学校了。 这个同学触及了重要一点，但是没有深入下去。 哦，老师，我知道了，就是楼梯的那个我们踩不着的那面，上面写了好多好多的字儿，什么语文呢、英语啊、化学呀、物理呀、全有。 太好了，这个同学的观察力非常强啊！同学们课间的时候也去观察一下。 我们是把它撕下来，还是把它涂上？ 不能撕，为了便于大家考试记忆，用尽浑身解数。给你们在很多重要的地方写上了考试经常会遇到的难点、要点，这样你们还怕记不住这些知识点吗？ 哦，还有这好事呢。 你比如说啊，一会儿你们下楼梯的时候自个儿看看去，都有什么题，自己会不会答。两个人比如说跑步跑到这个花坛这儿了，忽然间一个同学就可以瞄一眼花坛向另外一个同学提问 啊， 哎，走到了食堂这儿，拿饭盆冲的时候，门帘上写了几个字儿，哎，这个手马上头脑中就可以转一转，吃饭更香。 那还吃得下去吗？ 哎呀，老师现在就是啊，有一个地方还没有深入下去。 老师，那个地方还是给我们留着吧，我们知道您大概心说的是哪儿了。 您就给我们留一块净土，让我们好好拉吧。 我们在这样的时候就不希望再看见字儿了。 那改吧，改到澡堂吧。 啊， 当大家宽衣解带的时候， 都冲成那样了，闭着眼看得见吗？老师， 我们看细胞分裂呀。 哎，都可以有穿衣服的时候嘛。又瞄上一行，哎，这个面积最大的省是哪个省啊？ 哎呦， 系鞋带的时候想想，秋水仙素作用于有丝分裂前期还是后期啊？前期。哎，这鞋带也系好了。我感觉啊，学校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我怎么觉得满眼都是小抄啊？ 作弊，这是在外头，考试期间都抹了。 啊？哎呦，那得费多少事啊，老师？ 他写在学校的走廊里头，也不写在教室里边，你想看你也看不见呀。 那我可以出去上厕所呀。 哎，好，您现在就去，你看看沿途有几条你背下来了。 哎， 回来跟同学。 我不去了，老师，我再忍会儿吧。 那既然你要忍会儿，老师就直接提问了啊。 别的我还去吧，老师。 我们说这个事情确有其事啊，非常欢乐，让人听起来。当然了，考生们怎么想我们不太清楚，不妨来了解一下。你看看这个成都中学的一个楼梯，各种科目的笔记内容被贴在了楼梯上，这么显眼的横条，这么牛的横条，你还怕记不住知识点吗？学校真是太有才了。就像我刚才说的，没准啊，你是一转角喝水的时候能看见一条，哎，跑步到花坛那儿看见一条，是吧？食堂里排着队又扫到一条。总之啊，这些知识点真是无孔不入了。 当然，也有的同学认为挺好的，一道风景，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当然，也有同学表示，自从有了这些楼梯上的横条之后呢，大家普遍降低了上楼的速度，还经常踩到前面的鞋。 后海、前门、大石栏、松后、望京、三里屯，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七十二变，小弟英宁王大雷，恭候您。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弟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他们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就让爱教我学会忍耐，我愿意承受所有绝望与苦难，如果一切是最好的安排。指尖下冰冷的肩膀，孤独的苍白，微弱烛线随风摇摆，无处可归的徘徊，披肩下的泪滴掩盖，难回的色彩，像是一枚坠落尘埃，渺小的我。 Yeah.